这个休息舱里头呢，就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非常比电话亭要大一点的一个小的亭子啊，里头有装了显示屏啊，还有游戏手柄啊，一些高等的游戏设备里面都有。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是说了，这个老公啊陪老婆逛街逛久了就会很累吗？可以到这个老公休息舱里头去打打游戏呀，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让老婆继续自己去逛嘛。当然关于这个老公休息舱呢，有的老婆们觉得不好，老公们当然都觉得挺好的，不过有一个老公觉得非常不好，他说，我作为一个合格的亲生的老公，陪老婆逛街的时候一心一意地牵住老婆的手不去休息舱打游戏，这是我的本分，我一秒都不会松开我的老婆的手的，不然松开她的手，她把整个商场都买下来怎么办？ 你说你要整天带我环游全世界，我看透气温暖还得再等几年，你轻轻握我推开，你说着讨厌，手却乖乖在你手里面。你说别的女孩你都不敢看一眼，我问你是不是怪我管你好严，你握握我背对你装作冬天，又不小心笑成了春天。世界显得多一小宇宙，管它外面刮风下雨，爱你有晴空，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管它外面刮风下雨，爱里有晴空，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两个人的世界像个玻璃小宇宙，管它外面刮风下雨，爱里有晴空，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我只看见我在你眼中。不看不听不闻不管周围的种种，

有一些净化空气能力非常好的植物需要你了解一下，比如说龟背竹，天然的清道夫，可以清除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金星吊兰，可以清除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净化空气；还有金虎，这种植物呢，昼夜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而且很容易成活。散尾葵，它绿色的棕榈叶对二甲苯和甲醛有十分有效的净化作用。再有就是滴水观音，可以清除空气当中的灰尘。这些植物需要的话，赶紧搬一盆回家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来看一下听众群聊，说一说你不喜欢自己什么。Big King 留言说，我不喜欢自己太有钱了，我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现在每个月2200的工资，相比之前啊，到网吧水都不敢喝，现在我到了网吧，一桶康师傅，一瓶冰红茶，感觉自己有点迷失了呢。有听众就回复他说，其实现在网吧都挺贵的。我觉得啊，在网吧里都不是那么贵，最贵的是在手机上。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有一些网吧我路过，因为我很久没有进过网吧了，我上一次进网吧还是大学时候的事情，十几年前的事情啊，我很久不敢进网吧，但有一次经过一个，应该是天鹅湖万达边上有一个网吧，我都不敢进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现在的网吧装修的跟书店似的。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么一则消息哈，不知道丁公那头你打不打网球？那这跟高尔夫一样啊，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这个2017年的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其中有一个西班牙选手叫纳达尔，很多人喜欢他，长得超级帅，帅得不得了。哎，为什么看因为帅？他是两届的温网冠军啊，但是这一次呢，他是整个4个小时的这个决赛当中，虽然他化解了很多艰难的时候哈，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被淘汰出局了。但是我是说到网球呢，因为我经常去这个运动馆哈，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打网球，而且它真的是一个贵族的运动，很贵。我虽然了解的不多，但是每次看到别人打网球的时候啊，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去也去上场打两下，因为我想说网球运动衫实在是太丑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为什么如此的安静？为什么明明想靠近却还在迟疑？努力的我保持镇定，努力开拓话题，最后却溃不成军。为什么如此的美丽，深刻的落在心里最温柔的哭泣，每一天无法不想你，连闭上眼睛怎么都是你。你可不可以爱我，可不可以想我，虽然我对自己没有一点的把握，别害怕我难过，告诉我你真实的感受，至少忐忑预告一段落。你可不可以爱我，可不可以看我，反正看或不看我依然是会落魄，成全不是没有，拒绝也不是一种罪过，你能给我快乐还是寂寞。把握，别害怕。 受，至少忐忑也告一段落。

是上空最美的声音。我们来看一则最新的消息，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Walking towards the airport, leaving a soul in your past. I traveled 1,500 miles to see you. I begged you to want me, but you didn't want to. But piece by piece, he collected.Off the ground where you abandoned things Piece by piece He filled the holes that you burned in me At 6 years old And you know He never walks away He never asks for money He takes care of me He loves me Piece by piece He restores my faith That a man can be kindAnd the father could stay. And all of your words fall flat. I made something of myself, and now you wanna come back. But your love, it isn't free. It has to be earned.Anything you needed, so I was worthless. But piece by piece, he collected me off the ground where you abandoned things. Piece by piece, he filled the holes that you burned in me at 6 years old. And you know, he never walks away, he never asks for money, he takes care.Restored my faith that a man can be kind and a father could stay. Peace by peace, peace by peace. I fell far from the tree. I will never leave her like you left me, and she will never have to wonder her worth because.That a man can be kind and a father should be great. Piece by piece, piece by piece.从前到现在 心里的悸动，让我知道想你的心有没有用。牵着你的手，是我的心情在那一份深深的夜里，让我猜测你的心思，你的心动，让我知道忧虑是否在你心中。听着你的呼吸，我的思绪在那一个深深的夜里，猜不透在你。 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我市全面清理两围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截至7月13号，全市共清理整改违法占地283宗，总面积1394.99亩，其中耕地841.09亩，清理违法违章建设33.18万平方米。清理两围专项行动成效突出，本着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我市在廊坊市率先全面启动清理两围专项行动，通过成立综合协调政法法规、信访维稳、纪律检查、宣传与舆情应对、法律诉讼投诉举报等7个职能组，并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理两围工作专班，每天督导各镇区工作，确保专项行动决战决胜。在清理两围行动中，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着力攻堡垒、拔钉子，重点先行清理民怨较大、群众反应强烈、体量较大、社会影响较大的3类违法占地行为，向全市广大群众充分表明了市委市政府清理两围的坚定信心和决心，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清理两围专项行动不仅全面提升了我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公信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还成为检验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工作能力、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实干党员干部队伍的战场，更全力支持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我市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专项行动，我市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省市重大项目建设腾出了空间，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打牢了根基，更为我市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筑牢了基石。日前，许昌市人民政府考察团来我市燕达国际健康城考察健康养生养老产业发展工作。

情越来无奈，感动越少越慌，情愿被捆绑。我真实的眼光就是不会说谎，情是无法藏。见你走在街上，黑夜也有阳光，感觉不变亮。放弃已久的伤，带着笑的脸庞，带进我心房。 我无法衡量，我有多么想停在你身旁，哪里就天长，一直只能感受不能讲。我要给你的爱，一次给不完。 八号预言说，我不喜欢自己太勤快了，周末都不睡懒觉的。年纪大了都这样。好，跟你一起聊一聊你不喜欢自己的哪个部分啊，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因为整天下雨，空气才会有雨，所以跟你没有关系。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所以也不能算你是好想说服我自己，但来不及，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所以才翻来覆去，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准许，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太爱原谅自己。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要勇气，不要谁靠近，所以也不能算不计。好想再骗我自己，但来不及，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所以才翻来覆去，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准许，就连说我爱你都不曾彻底，只因为终于我已失去你，所以才能面对你，面对你的逃避，你的不会在意，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准许，如果没有掩饰，这个结局会不会是你的开始。 分，这回忆会困我一生。爱是荒唐的缘分，牵出矛盾的灵魂，不是法门的香草，就是发疯的沉沦。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想你只风筝，这段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不是完美就是破碎，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追，仍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让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这段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让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这段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三分，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Round the show.

吉他，音符记号如恰恰之谜。 魏同学说，我不喜欢自己那么优秀，我也不喜欢你这么自恋。你呢，不喜欢自己什么？也是今天的话题啊。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那天黄昏开始的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让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感情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脸额，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美好。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